情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来的方向。 话里的情人白了头发，缺一件寒窗明月的红蜡，多年后流水洗尽的铅华。听吧，听风说话，说谁走了谁的牵挂。听吧，听海角落下，笑碎了最初泪花。听吧，听风说话，说谁走了那影子。听吧，听海角落下，笑完了望出泪花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一，正月17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5度。明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8度。廊坊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9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8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二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如果你经常有口臭、口气这样的情况的话，生活上一定要多注意了，不要经常熬夜。 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当然也可以适当的使用清口气的喷剂。其实也不难看出，很多健康上的小问题都是出在了熬夜上。熬夜会使人上火，会使身体不健康，熬夜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问题，而熬夜本身就会导致身体上火，上火这件事情呢又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。所以呢，你要相信早点睡觉就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。那今天要记得放下手机，早点睡觉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谁说 我像从前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，不要你懂，不怕认错，让爱随风沉默。

相信幸福就在附近，有一点暧昧，风度独自的开心，整个世界 love

再更

回忆远远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，不要再变成美丽的爱情，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，因为你的眼，哦，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。 一瞬间来到夏天，翻山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，晴天终于出现，窗边的世界像昨天，这四个爱情那张褪色照片，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要永远占据夏天，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，快乐不再搁浅，转眼彩虹我的双肩，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地界， 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，